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马后炮， 好欢迎收看今天马后炮，尤达又不在这里， 但是那个开场那句马后炮那句是不是他 说的？是啊，他说的， 是 吧？ 他说的，我没听过他把声音有没有气势， 好多好多谢冼马田今天又来帮我做 广告。我是执楼，我又包，我是其实执某人义摊的。啊！呢位又係咧，就阿老美原本都揾啲老友嚟嘅，但係佢嗰個老友又好 Q 大牌。 嗰個老友你都識嘅， 係啦，咁啊好 Q 大牌嘅，走去推撞人哋有啲，你知就我嗰次，譬如嗰次同你哋食飯嗰次咧，一聽到話有新節目，已經有啲人話想嚟做噶啦，我聽到已經，即係基本上就係話呢啲係搶手貨，但係呢位朋友咧就唔識貨，咁啊結果我梗係真係攣反應執佢而攤啦。 即係嗰句啊，錢唔係咁易揾啊，該會啊，即係人亦都唔係咁易揾，係啊，你嗰、那個。咁啊，講翻啦，咁樣就下個禮拜就跑國際賽啦。咁啊，但係上個禮拜嗰啲馬咧都 OK 嘅，即係都跑完啦。咁啊，咁樣就咁啊，潘頓就開始坐監啦，要坐停，要停賽啦。屌你，停完跟住就停埋，聽日就翻翻出嚟就準備跑國際騎師錦標賽。 咁佢就一定係要揀呢兩日㗎。 係啊，因為佢兩兄弟莫雷拉同潘頓兩個輪流停賽嘛。咁我哋睇翻上個禮拜嘅賽事先啦。咁我哋就攞翻先攞翻場氣玉騎士杯出嚟講先啦。因為嗰場馬咧就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嘅，個前面個步速咧，阿 Panel 哥哥可唔可以攞翻個鐘出嚟俾我睇啊？唔好意思， 個鐘 即係剩翻幾多分鐘啊？嗰個係俾我睇嘅啫，即係我哋先睇。 即係呢個今日咧，難得喺大房做節目咧，即係平時係 其實平時 第一次， 平時都係大房嘅，係嗰日唔知點解走咗去細房嘅啫。咁樣 咁冇乜所謂嘅，我又係 OK。係 啊， 即係我未做過。 係啊，大房好有氣勢啲啊嘛。係 啊，好勁！我而家都覺得啲氣勢好強。 係啲器材又靚啲咁樣啦。咁啊，講翻啦，上個禮拜嗰場騎士杯啦，因為其實有個爭拗點嘅，就係話。前面的步速實在太快了，那場馬放到1分08秒幾，即是千二都可以贏的了，這樣就 你覺得個快是意思是益了八步穿雲這樣？ 不知道為什麼，那個就放到乜嘢啊？一路睇一路講啊，咁啊攞翻場第七場出嚟講啊。 因為咧，其實每場馬跑得快或者慢，一定有佢嘅原因。 好啊， 同埋調翻轉咧，有啲馬就算佢唔係跑得快步速咧，佢一樣未必跑得好。 好啊，睇翻場馬啦，你又見到啊只妙算達人啊，今次安琪唔係佢騎啊，因為咁啊師傅收翻嚟用啊，咁啊佢騎只妙算達人、啊。 你覺得有冇跑錯先咧？第一件事，你覺得放頭嗰幾隻，如果你不斷強調呢個快步速啊， 係啦，咁啊而家嗱兩隻。就打出嚟，安琪就冇跑錯嘅，因為佢上次都係放咁快。妙算達人咧就唔知佢想點啦。 咁佢想放頭咯。 係啦，咁但係你睇下放頭第一段23秒88，正常其實都偏快，因為其實跑1600咧正常第一段係24.5嘅啫，通常都係。你跟住睇完第二個段咧，我睇嗰場馬咧，我即刻 O 嘴咯。 同埋咧，21秒86。點解佢咁快咧？個原因就係話咧，兩隻馬各不相讓啫。安琪咧，因為佢今日狀態係冇上一次咁好，因為睇佢出閘嗰一下咧，出閘係慢咗嘅其實。咁於是沈娜係夾硬懟翻只馬上前。咁當然啦，學你話齋，佢係一定要用呢個跑法噶嘛。咁而妙算達人其實都係用翻佢過往最佳嘅跑法，為佢贏之温用呢個跑法嘅。 但係佢之温冇放咁快嘅，陳家 因為有馬逼住佢啊嘛，今次。 而家咁好啊，跟住咧結果放擺喺前面走嗰啲咧，全部都瓜曬嘅。咁結果最後就咩翻嚟咧？咁啊，第一隻就協霸神區啊，嗰啲後上啊咁就舐啦。咁啊點知潘頓好喎，勁過佢。走入邊咁樣攞個靚位咁啊上嚟就搞掂，咁第三就係嗰只共同分享，咁啊連綠色有運都走埋上嚟，即係你諗下。 咁一定係呢場就一定係全部後面冚上嚟啦。問題就係呢後面冚上嚟嘅馬，你覺得係真定係假啲賽績？嗱，八步穿雲咧，其實都有啲二位難贏嘅味道嘅呢只馬。 上次就應該要贏嘅，其實即係就算贏唔到咧， 如果係咁樣講，今次都係保中啦，即係都值得贏嘅。 即係上一次咧，其實咧。 個 pacing 咁快，哎，可以攞條直鏡一路睇一路講啦咁樣。其實上次咧，佢個 pacing 咧 set 到咁快咧，已經即係上一次咪安琪同只和道區喺度鬥搶嘅，其實嗰次和道區都係跑得有問題啊，不過告東尼幫佢解話解成咯。今次你睇下只妙算，因為其實大家咧攞翻佢咧攞經典杯嗰場啊，即係佢贏四歲系列賽嗰場咧，佢係梁家俊係留住嚟放。咁結果就捧杯咯，贏之溫咯。 嗱，你覺得佢今場個發揮係咪有問題咧？即係話其實 嗱，我哋就咁啦，我哋喺度睇完跟住翻嚟咧。 咁你覺得佢有冇有問題咧？因為不斷咁講呢個快步速啊嘛。 我就覺得係有問題。 有問題。 絕對有問題嘅。 個問題係你講。 嗱，我哋用同一把尺做一個標準。如果夜馬神器要罰，點解佢唔使罰？如果用同一把尺。 嗱，分開一件件事啦。嗱，如果用夜馬神器去講咧，就全部都係即係好多例子都係有問題。但係嗱，如果以妙算達人今次嚟講咧，你就其實應該係話咧喺賽事途中，你好容易閱讀到佢點解會放得咁快。第一就是因為佢自己要確保自己一定放頭啦。第二又真係有馬辣佢喎，咁所以變咗佢就一定要快咯。因為去到嗰一刻，如果佢比安琪快，自己守翻喺啲內欄第二位咧，佢翻到嚟一樣係冇係嘛？ 你可以咁講，但係妙算達人咧以往咧，不過佢可能跑千四啦。都唔使一定要大頭嘅，即係佢跑得好嗰陣啫。但係呢一個完全係一個 轉翻轉頭，千八都放喎，贏埋添喎。 咁但係佢係慢放啊嘛，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可以翻嚟啦。我就真係唔收貨嘅，即係 唔收貨添啊！但係佢輸得好遠下， 已經所以咪就係潰敗咯。呢個咪咁啊，結果咧咁啊，羅富全我唔知佢有冇買自己馬房，跟住共同分享買 pace 啦，因為佢照只馬咁樣放法。 可能兩隻都買啲， 係啊，買批。我哋睇一個段速啦，係攞翻個時間出嚟睇啊，讓時間説話，我哋不用講廢話，基本上即係好簡單。你哋睇到前面一分零八秒幾，即係呢一個段速咧，基本上咧，即使咧跑呢個正常二班嘅千二米咧。都有得贏 嗱，我覺得咁樣嗱，你時間係一定係放係一定係放得快咗啦。點解我頭先問你嗰個問題？你覺得譬如話八步穿雲或者協霸神區，佢值唔值得喺呢個跑呢個名次咧？咁樣即係話嗱，我調翻轉呢場，如果妙算達人只係慢放嘅話，佢都係可能會輸俾呢個協霸神區同埋八步穿雲。呢個你認不認同？ 妙算達人 係。 咁 OK， 但係唔會輸咁遠，話唔定如果 咁當然唔會輸咁遠啦。 同埋佢慢放咧，以佢喺經典杯嗰個水準咧，咁有機會有獎金添，即係唔贏唔敢，甚至三甲我都唔敢講咧，幫馬主揾翻多少啦可以。咁但係佢而家嗰啲係好。即係由佢跑完八百米開始，已經表示佢係毫無真勝機會啊嘛！已經係宣布一放嗰個廿一個幾出嚟，已經宣告死亡。喂，即使全勝時期，精英大師啊，做呢啲斷速翻嚟都斷啦。即係咁講。 如果我就部分認同阿老美嘅，即係我都唔係全部喺度駁佢嘅，我都認同。但係反為譬如話兩隻放頭馬，呢個安琪同埋呢個妙算達人之間咧，我認為安琪今場就真係吃咗虧啦。嗱，假設如果今場係慢放，即係前面係慢嘅話咧，咁安琪有可能會到，因為安琪佢你如果睇翻頭先咧，佢係最後咧真係咧，佢沿途一來佢要逼只馬上前啦，二來佢末段咧係遲斷個妙算達人好多，而去到最後二百米，你都仲覺得佢有機會入三甲嘅，只不過就係佢重磅啦，同埋真係早亂扯快咗，而令佢冇咗。 因為咁安琪咧，佢就雙重加磅。咁咧，佢又雙重加磅啊！因為佢上一次有陳嘉熙嗰十磅，我今次仲要擺個沈娜上去。 但係冇乜蝕底到喎，你覺得沈娜都跑得 OK 喎？ 呢個佢呢個第六咧，我就覺得可以接受嘅，因為上一次佢係咁嘅，即係我係成日話噶嘛，競賽董事小組有一樣嘢，你個跑法要有連貫性啊嘛，即係話。咁但係咧嗱，你咁啊講完妙算達人啦，咁大家都有一個概論啦。咁但係好啊，跟住剩翻嗰啲馬啦，我喺度講一樣嘢。嗱，有一隻馬想攞出嚟，大家喺度講啊，講下只 Extra Bun 啊，嗰只共同分享啊，維省打比冠軍 啊，圍著打比 係啊，2500米啊嘛，呢個 G1 Winner。麥堅倫錦標考第三 ，first one 考過第三。 嗱，你嗱呢只就執死雞嘅啫喎。嗱，如果你學你話齋，今場因為扯快咗，後面冚上嚟嗰啲過曬。 嗱，其實全部咧，你發覺頭五名都係冚上嚟啦。嗱，讓名次説話啦，又係啦，即係早段留後嗰扎翻到嚟咧，就有得追。連紅運戰士都毫無狀態咁樣都上到嚟，咁即係話呢個共同分享呢個第三咧，其實要小心啲嘅。 係，咁咧我就咁睇啦，因為盛傳呢一隻馬咧，就好似話跑一季嘅啫，跑完一季就走㗎啦呢只嘢。呢只嘢， 如果你今場有個第三咧，仲衰，可能俾咗啲假嘅希望佢。 佢下一鋪 啊，因為佢打比會有啊，嗰啲四歲系列，即係話其實佢嚟一季一定係嗰啲四歲嗰啲噶啦。 係， 佢諗住放呢啲啊，即係跑完呢一陣就走咁樣噶啦。 咁啊，下一鋪咧應該就12月尾應該有一場105分上限嘅2000米嘅，我估都係跑嗰場。嗯、即係上季達隆區就係贏嗰場，跟住就。 跟住就經典系列啦， 係啦。咁啊，另外嗱，八步穿雲同鐵霸神區啦，咁呢兩隻大家都差唔多啦。咁咧嗱，我哋就嗱後上嗰啲有着數啊。咁我哋就睇下嗰啲放頭翻嚟，即係跟前啊，都唔好話放頭翻嚟唔斷嗰啲。好啊，只勝得精彩嘅點睇？第一鋪就跑到一注賽咁啊，今次冇輸咁多啦。咁你自己又會覺得點樣啊？呢只嘢 其實勝得精彩咧，如果睇咗頭先睇翻個走勢咧，都要注意一樣嘢。其實佢末段咧只馬係力弱噶啦，已經即係話咧，其實整體嚟講佢嘅走勢咧冇比上一場好得好多嘅啫。而我睇雖然係話冇咁甩碌，即係佢始終未去翻佢上季最當鋭嘅時候，同埋要注意佢上一季咧季尾贏嗰兩場咧，真係一啲季尾嘅賽績。即係佢就算掃啲級制賽啦，咁但係嗰陣時其他馬已經殘曬，而你本身係三歲好當鋭嘅時候，咁而加咗分啦，去到而家呢個階段，其實唔好當佢話三歲咁勁，四歲一定有進步。好多馬就話三歲用咗，四歲樂觀啲嘅可能四歲係回氣。亦都有可能根本四歲已經冇㗎啦，只馬係。 蔡若翰嗰啲馬好興㗎啦，佢啊可以翻翻嚟啊。蔡若翰嗰啲馬好興㗎啦，其實就係話跑完一季，第二季跟住唔知佢點，當家精選咪好啊，贏完跑完個三歲，跟住四歲跑埋嗰場經典一哩賽，揸埋嗰。 其實都係真係因為僅僅贏到經典一哩賽嘅啫嚇。即係但係勝得精彩就未必可以做到呢件事啦，我覺得。 因為其實今年蔡若翰啦，個四歲系列賽個兵員咧都頗多下，都有啲馬排緊隊上去。另外仲有一隻嗰只 hot shot 啦，我成日記得嗰只，唔記得叫美麗乜嘢，即係嗰只澳洲堅尼亞軍咧。即係今年蔡若翰其實四歲系列賽，咁睇下勝得精彩就剩翻幾多啦。咁 可能佢咧，佢咁多四歲馬咧，所以佢咧即係都成日搭阿莫亞膊頭。國際賽佢又揾阿莫亞跑啦， 嚇、啊！係成日都揾阿莫亞著數啦。 莫雷拉同埋莫亞兩個揦住，咁可能即係就係部署定四歲賽事咧，梗有一兩隻俾阿莫亞嘅，一定係。 係咁啊，召佢過嚟咁樣就即係你知蔡漢都好中意，即係去到大賽佢都係嗰啲唔好嘅騎師唔用嗰啲嚟嘅。咁樣就咁，我哋就呢一節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咁我哋就休息翻嚟，跟住我哋就。看下其他賽事啦，咁樣就咁啦。